攻读真言第31章。玛萨的君王勒穆尔的格言是他母亲教给他的。我儿，我的亲生儿，我的长子勒穆尔，我许愿所得的孩子，我可给你说些什么？你不要将你的精力为女人而消耗，也不要为君王的宫女白费你的血气。勒穆尔，清酒不宜于君王，纯酒不宜于公侯，免得在酒兴之余轻易将法律忘掉，颠倒穷人的是非。应将纯酒给予哀悼欲绝的人，应将清酒给予心灵痛楚的人，好叫他们喝了，完全忘掉自己的贫乏，不再记忆自己的忧苦。你因为哑巴开口，被背弃的人辩护；你因开口秉公行审，因为贫苦弱小辩护。贤淑的妇女，有谁能找到？他本身价值远胜过珠宝，他的丈夫对他忠心信赖，一切所需从来不会缺少。他一生岁月只叫他幸福，不给他烦恼。他弄来羊毛细麻，愉快地亲手劳作，他宛如一只商船，由远处运来食粮。天还未明，他已起身为给家人分配食物，给婢女们分派家务。他看中一块田地，就将它买了来，以双手所得的收入栽植了葡萄园。他以勇力束腰，增强自己臂力，他发觉自己经营生力，他的灯盏夜间仍不熄灭。他手执纺锤，手指旋转沙锭，对贫苦的人他随手周济，对无靠的人他伸手扶助。为自己的家人，他不害怕风雪，因为全家上下都穿双料衣裳。他为自己做了华丽的铺盖，身穿的是细麻和紫锦的衣裳。她的丈夫与当地长老同席，在城门口身为众人所认识。她纺织纱布予以出售，又制造腰带卖以商贾。刚毅和尊严是她的服饰，一念及将来便笑容满面。她已开口即倾吐智慧，舌上常有仁慈的训诲。他不断督察家务，从不白吃闲饭。他的子女起来向他祝福，他的丈夫对他赞不绝口。贤淑的女子很多，唯有你超群出众。姿色是虚化，美丽是泡影，敬畏上主的女人才堪当受人赞美。愿他享受他双手操劳的成果，愿他的事业在城门口使他受赞扬。